守着你呀、啊，默默地守着你呀、啊。 Unicorn 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纯洁童真，传递正能量。记得大张伟的《阳光彩虹小白马》说的是他心里面美好的样子，如果把这三种合在一起，不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独角兽的样子吗？ Unicorn 自然也是这样一种，就像小鬼说的那样，高贵纯洁，传递正能量。这个小时和大家分享在今年打榜上榜的一些翻唱歌以及改编歌曲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改编自经典老歌，不过呢在词曲编唱各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尝试，让这首十年前的老歌有了和现在时代合拍的样子。来自于朱星杰这样一首2018独家记忆。 从我身体拿走你，在我感情封锁住你，绝口不提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藏在心底。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Oh, 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。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。心的封锁全都关于你，绝口不提。没关系，望着不开一起天气，习惯一个人在下大雨，没联络过的连锁反应，想要管他都没力气。思念的他在发令，你在抽泣，回到你我分开的那天，时间静止在那一刻，拥你的肩膀。雷雨世界才能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。 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，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，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 唱不休呀，年华飘过，歌声似水流，船儿摇过，春水不停留呀，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，船儿摇过，春水不停留呀，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，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，唱不休似水流，不停留天亮的秋，不停留水底游，声悠悠 船歌唱得声悠悠，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 谁家姑娘水乡翻片舟， 谁家姑娘水乡翻片舟，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， 他不说话呀， 谁的他呀归处是我家，姐儿头上 是我家， 船儿摇过，春水不说话， 也不说话， 水乡温柔 何处是我家。 2014年，好妹妹的私房歌一说时依旧请到了孟庭苇一起合唱。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？今年他们的第二系列全新升级，请来了10位女歌手来合唱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有着天使之音的前辈齐豫。他们一起完成了罗大佑词曲创作1990年电影《一锦还乡》八两金的主题曲，就是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《船歌》。接下来这首歌《红海行动》在今年先后3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。年初的时候呢，有电影的8位主演的合唱版，之后呢有主演黄景瑜的独唱版，那么在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的开幕式演出上，昆音四子 Warner 受邀演唱。我们就来听来自于昆音四子的《红海行动》。 几行 天才能搭配这个称号，在我肩上摆满那些的书荣耀，随时等待被需要。 使命在双肩，知道在双肩线，有我们汉内这边浩瀚波澜，敌人都花多钱， 那很给我的用心经过也来不及眨眼，一滴笔下只在瞬息之间， 我甘心情愿用对抗的血换来安定的家园， 不畏艰险你的名字虽然平凡，人们永远纪念，和平是最好的祭奠。 停电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19年前，周蕙的第一首代表作是翻唱的《约定》，第一张专辑叫做《周蕙精选》，翻唱精选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她嗓音有着媲美原唱的实力。在19年之后，周蕙用一张翻唱精选的唱片来致敬经典。她说，在唱蔡琴的歌的时候，内心是忐忑的，她希望带给大家绵长情韵的感受。这首歌和他的新专辑的名字传承一句话，就是唱被遗忘的时光，是为了不被遗忘的时光。继续来听最近我们打榜以及上榜的一些翻唱歌和改编歌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应该是这位歌手的旧作，17年前的《流星花园》是偶像剧当之无愧的爆款，连同像歌曲《情非得已》《你要的爱》也成为我们记忆当中的一部分。在今年，《流星花园》翻拍新版，戴佩妮也特别重新演绎了《你要的爱》。我们将会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深夜版。 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一时间，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，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，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。一时间，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，

叮当翻唱苏芮的这样一首《一样的月光》，不论是翻唱还是原唱都是超级燃。当年苏芮就是黑衣摇滚的形象，而作曲人李寿全也是在做着将欧美摇滚融入中文流行的尝试。接下来这首歌原本是旺福乐团姚晓明唱给自己妈妈的，林宥嘉在上海演唱会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，献给自己过世的爷爷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推动摇篮的手》。 那些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记得，还好有人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，就算不太真实也很快乐。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，我从来没做过，也从来都心里头，有些已经来不及说，有一双手送上他的自由，因为我的梦想太恢复。

醉人曲谱。和歌颂倒下了心还回头，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，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彷徨。啊啊啊啊啊，听声音颤动，你也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啊啊啊啊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，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，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。啊啊，听声音唱动，你也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啊啊啊，无尽的伤痛，回忆在心中，如梦如幻，星光仍璀璨，来去无恙，寻回记忆和聚散，遥望期盼，心永恒发亮，惊喜和喜到天。 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今年五月份推出的单曲《星夜的呼唤》。2009年，日本作曲家三木刚去世，谷村新司为了纪念他，填词演唱了这样一首歌。在今年，谭咏麟翻唱了好友谷村新司这首隽永的作品，并以2000张限量 CD 的方式来发行。像陈百强、谭咏麟还有张国荣、梅艳芳都代表着星光璀璨的香港歌坛巨星时代，也正因为谭咏麟，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虽然已经过去，但还没有消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第五期中歌榜上推荐第六期上榜取得8周榜龄最高第七名成绩，张韶涵《没离开过》。这首歌翻自林志炫，而原版更是大唱将 Celine Dion 的 I Surrender。 爱过，也失去过，

会曾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，时间会留下美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。